学黑历史。 给爱蕾丝，但你却是爱美丝华丽，动人又理智，而我长得不标致。爱美丝，祝你愉快，找你的钢琴老师，你别怕，我屈屈不得志。有这么多心机作个爱丽丝一起，别对他生气，别与他相比，才华多么高都不够买地，所以高攀不起你。给爱丽丝，但你却是爱美丝戒指，未能合你意，唯有勾一勾手指。爱美丝，但求下次，当你想想我，某知你远嫁我，便记得讲我知。给爱丽丝，然后交给比华斯，他正是我挂念你的白痴。爱丽丝喜欢什么信物，平贵到无谓理，献上所有知己。他假如喜欢，将我一生人给他气坏你。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，何必妒忌，难道你爱我这副心地？一口剩低气等你的钢琴老师厌倦你，我再专心讨好你。所有知己，他假如喜欢，将我一生。